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将从今天起正式接待观众参观。即日起，观众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门票预售系统进行参观预约。据介绍，清明上河图 3.0 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推出，一经面世便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它通过多媒体互动艺术的方式，让观众体验到超级连接，从历史知识到文化美学，给大家打造出人在画中游的奇妙体验。致敬经典之四大名著名家讲坛活动近日在国图艺术中心开讲。据了解，致敬经典之四大名著系列公益活动将持续到12月，多名艺术家将与读者分享自己与四大名著的故事。其中9月8号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与读者讲述他和西游记之间的故事。山水清音、庄小雷、郭宝君、买红军、刘旭中国画作品展正在国家大剧院东展厅展出。展览呈现了四位艺术家100多幅作品，展现了近年来他们在山水画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展览将持续到6月16号，观众只需要一张大剧院的参观票就可以参观。再来关注一条和科技有关的消息，抗生素的发现和应用对疾病的治疗和健康保障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全球过度使用或滥用抗生素所导致的抗生素耐药日益对公共卫生构成了威胁。昨天和今天，自然学术会议应对抗生素耐药的挑战暨第二届信息菌素北京亦庄国际研讨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26位顶尖的抗生素科学家齐聚一堂，研讨应对超级细菌。最后再来关注科普游园会，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近日启动了2018年科普游园会，一系列的科普活动将陆续举办。来听记者靳旭的报道。 来自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及园林科研院、中国园林博物馆、园林学校以及张家口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等15家单位的16个主题、47项科普互动活动在北京植物园南广场集体亮相，并通过互动体验、科普模型、多媒体展示、主题展板、现场咨询等展示各公园在园林、生态、文化等方面的科技成果。现场还有科普剧、国学吟诵、专家科普等丰富的活动内容。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技处处长宋李培介绍，从5月28号到6月3号，在市属各公园及中国园博馆还将举办25个主题、34项丰富多彩的分会场科普活动，在暑期、秋季也会举办不同类型的科普活动。 暑期将举办园林科普夏令营活动，9月份的时候结合开学季还将开展园林科普进校园活动，还要到河北一些城市举办我们的园林科普经济型活动。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呢，非常的不错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下午的天气呢是天晴转多云的，西部、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预计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摄氏度，同时伴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中午到下午的紫外线非常的强，空气非常干燥，外出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江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下午好，我是小群。 今儿您怎么来了？ 因为今天很重要。 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日子？您怎么来了？ 特别的日子呀、啊！ 什么特别的日子？ 这么难得的风和日丽、蓝天白云的， 啊、 不是？但是我的生日就快到了。 哎呦，真的？ 真的？ 几号？我怎么不知道？ 6月23号。 不是，是真的是假 的？是真 的。6月23号， 真的是我的生日 哦。那大家记得在那一天一定要问候一下小群生日快乐，好不好？当然可能大家 谢谢 通过我们的平台也可以，或者晚上我的节目的平台也可以，我会转告给他。 谢谢。 或者6月23号你干脆来做节目好了。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大家的 祝福。工作当中，但是那天好像是一个周六。哎 哦，周六啊， 是周五。 哦，那就啊，周五可以，周五可以，哦、好吗、 啊？谢谢你啊。 啊，周五可以来做节目。 谢谢你的邀请，我先考虑一下哈、 哦。哎，今天其实请小群来做节目呢，是有私心的。 哎，为什么呢？ 真的，真的，因为这一周我们要聊的话题呢，都是跟孩子有关的。 那是因为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啊，是一个对孩子们来说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 六一嘛。 六一儿童节。 对。 哎，那所以这周呢，就聊一聊孩子们的祝。我本来想说 你还真是词穷呀、啊！ 我本来想说衣食住行，后来一想想，你们主要关注在咱们主要 当然晚上我们会说其他的方面啊，主要我们聊住。 估计大家等到周五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啊、电视啊，会发现哇，全是关于孩子哈。 对对对，其中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孩子的住的问题。 哎，在聊今天的话题之前呢，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这两天我看到的一个热点哈。 什么呀？ 就是发生在法国，有一个小朋友差一点从阳台上掉下来。 哦，我看到了，有一蜘蛛侠救了他。 对，是一个非常英勇的一个小伙子哈，然后就是徒手爬上了4楼还是几楼的阳台， 还蛮高的， 很30秒的时间就爬上去了，把那个孩子搬下来了，救下来了， 搬下来了 。这个新闻我估计很多就是没有孩子的人看到了，就是当一个趣闻看，但是有孩子的人看到之后呢， 揪心啊， 好好的开始打量一下自己家的儿童房啊。 首先肯定是安全问题， 对， 对不对？其次装修的话可能会涉及到环保问题。 为什么这个孩子就能这么轻易的翻到阳台上去呢？ 厉害呗。其实你看那玻璃挺高的，你看到了吗？ 但是你不要忽略了孩子爬高的能力。 真的是他们的那个就是自然跳跃能力真的是太厉害了。 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啊，就是这个儿童房外面的或者客厅外面的阳台好像已经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什么1米2的阳台啊、孩子还特别小，觉得他够都够不到、怎么会爬上去呢？但是就在网上有很多的视频，小宝宝就会搬一个凳子来啊、搬一个箱子来啊，有的时候你堆一点乱七八糟的、比如说水桶啊什么的， 就自己想办法就爬上去了、 自己就爬上去了。 哎，前两天就是在法国这件事是最近出的、在法国这件事之前前也就是前几天的时候，也有一个，是一个应该他是一个退伍军人，后来发现有一个孩子就是从几楼掉下来，他就伸手一把把他抓住，你记得吗？一下救了，而且是倒栽葱的接，啪一下就抓住他的衣服，就把他抱进来了。我当时看着我说，这反应神速啊，真的是。 这样呢，我们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给大家稍稍的回顾了一下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啊。那接下来当我们要聊到儿童房的装修设计安排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请我们的专家来给大家提个醒了。 当然 到底什么样的设计在儿童房里是最安全同时又是最好用最舒适的呢？ 对，就是给他们设计最舒服的房间应该怎么设计，我们俩不专业，我们请来了专业人士。我们要请出的是北京一家上居儿童发展的顾问，木匠兄妹品牌的总监，还有北京 A 家居儿童房软装设计总监刘秋燕女士，欢迎您，刘女士。 谢谢，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儿童房设计，还有我们选择家具的一个重点的 选择项。 是是是。 我们俩刚才在说了这个前几天非常热的一个新闻啊，就是法国的一个孩子， 是 很小的孩子，自己爬上阳台，差一点掉下来，幸亏被我们的这位蜘蛛侠 对给救下来了， 一个英勇的小伙子爬上去救下来了哈。所以刘女士，我们今天首先想替各位爸妈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安全的问题， 安全的问题， 真的 儿童房到底怎么设计才能注意到安全，保障安全？ 安全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而且现在的小朋友的成长跟发展它特别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的在新的教学理念下，我们都希望小孩我们的宝贝是有足够的独立的自主空间。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环境如何来保护小孩，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这个环境的部分，我觉得它可能可以从大的面向，从一开始在您在选择儿童房的位置，在家庭里面的儿童房的位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了。 位置这个我是真的没有想过呀，我以为房子里面一般就是把较小的卧室当成儿童房。 还真不是， 真的是这样，大部分考虑就是大部分传统的家长是这样的、 就是、你因为最大的卧室肯定是主人， 主 男女主人是吧， 是， 然后一般来说呢，稍微如果家里还有老人的话，可能再次的这个卧室会给老人。 对，我们会尊重孝亲嘛，所以也会把第二好的环境给小孩， 我是 然后会觉得说小孩的活动量应该很小吧、就给他一个最小的地方， 的 好， 其实恰恰相反、孩子在他这个成长的阶段，除了婴儿期以外，到了学龄前的3到6岁这个阶段，其实他不管是脑部的或者是生理的发展都特别特别需要很多的环境支持。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点是比较传统的，那就会限制小孩的成长发展。那么一般在格局里面我们会建议在选择儿童房的时候，看看您现在的家里的成员的情况，这个宝贝呢是婴幼儿呢还是已经学龄了、已经到了学龄的小孩呢，我建议家长是可以把采光最好的、 最大的、 最活动空间可以 最 大的、对，但是 活 动空间可以， 一定要有， 适合一定要有的、那么直接给小朋友、那么可以等到他大了独立了以后，你再可以交换过来都可以。那我觉得在我们接触的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家长，特别有这个观念、我们跟他建议以后呢，他后来就整个在请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把整个大主卧或者是三面采光的房子给、让出来了。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格局，所有东西都是格局先决定了一切。其实你后期的装修其实不需要很多华丽，但是如果你格局给的是最不好的，说实在你再加东西进去就只是让空间更混乱，让小朋友更压迫，他的个性一定没有办法舒展。他一定会觉得说好挤好挤，然后就容易焦躁。对，这样小孩特别容易焦躁跟不专注。那就是其实是我们给的环境给他了一种局限。 哎呀，怪不得我现在这么焦躁不我们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就我跟夏明我们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其实家里大多数是这个那个时候的房子就是南一间北一间、南北还是通透的。我认识的几乎所有跟我同龄的孩子都是住朝北的那个小卧室的、非常小的，中年不见阳光 了，你知道吗？以前的小孩有个好处，就是以前我家里房间也很小，而且还很多人挤一个通铺、但是呢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很好的。 您是说就是比如院子里啊， 对，院子啊， 社区啊， 乡区 啊、 乡村啊，到处你都可以自由发展、可是现在的都市因为完全的城市化了，小朋友在外在的环境已经非常非常的 少了， 少了、除非大人带你到公园去、那么在室内的活动空间就更重要了，因为小孩子前几年大概6岁前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家庭里的。如果他的外在环境不支持，那内在环境的环境又不支持的话，那他真的是非常的压抑。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小孩过动，或者是焦躁，或者是无法专注，他可能不管任何学习3分钟他就得走。 因为他没办法安静下来。 其实他内在想要释放的那个活力没有给他完全释放出来哈。 对。 哎呀，而且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假如你把孩子放在一个背阴的地方啊，他晒太阳不够的话，是不是对他的长高 就会长成小群这样？ 对， 又 瘦又小， 蔫儿了这种感觉。 我们知道钙质的吸收需要晒太阳嘛，光补钙不晒太阳，没有维生素 D 也是不可以的。 但是光线跟格局是我们在选择儿童房的时候第一个首要考量的啊，那格局方正是最好。那如果格局有太多棱角，就会造成您说的安全隐患。它有太多的死角，你可能平常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那这个地方是要尽量避免的。那如果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也没有关系，就是把我们家里面最好的有光线的给它就可以了。那么可以透过一些软装或者其他的方式来弥补一些我们可能不同时间段需要的，譬如说睡眠的时候你就要全遮光，那么白天或者是他需要阅读的时候，最好那书桌的位置的摆放你就不能放到正对阳光的地方，你可能就要侧面光或者是比较安静的角落，那这个都跟它的功能使用功能跟它的这个整个的打造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装修儿童房也好，或者是选择家具的时候，应该第一个就是要把使用功能跟你的结构能够认清楚。譬如它的床铺就不适合放在跟浴室的那一堵墙在一起，因为老是冲水啊，他常常就会，尤其是小 baby 他就会吓醒啊，或者经常在厨房里炒菜的那一堵墙最好也是不要跟床放在一起。 对，这个我体验过，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看房子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房间你会选一面墙，基本上我觉得大多数人会选一个感觉背后是靠着有安全感的墙， 这 是必须的， 看是看不出来。但以前我住的那个房子墙后面就是厨房，就是它有的时候楼上的那个管道楼下流下来那个水你知道吗，就会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小群你是怎么长大的，真的我特别为你担心你是捡来的孩子吧 主要是小时候居住条件是有限的 对 就是我明白了，刚才 知道为什么今天请小群来了知道吗，就是一个反面典型 悲惨的 教材 还有就是哗啦哗啦冲水的有时候也是能够听得到的， 噪音污染嘛。 就其实我们的床在选择的时候是要考虑到这些的， 对， 不是光看你背后是两面墙就可以了， 所以是需要跟就是家长是最上心的人嘛，那你就可能要考虑到每个小孩的每个时间段，他可能白天晚上还有平常他最常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那不同年龄段也有不同的需求，那婴幼儿可能就要光线，可能遮光性要特别好一点， 睡得比较多， 他要比较安全，所以光色也要比较温暖一点，那这个可能就是要安静无噪音，但是学龄后的小孩就可以稍微 open 一点，然后当然他就 开放一些 对，但他是需求就开始不同了，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收纳，有一些标示来引导他建立一个自我的管理能力，那在这个部分呢他需要的一些格局跟对家具啊各方面的要求也会不太一样， 就是他也需要储物空间了， 对 吧，放自己的那些心爱的小宝贝了。 你以为小宝宝不需要储物空间吗？ 不，小宝宝是妈 妈 帮他放， 妈妈 但是等大了之后他要自己把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个心啊珍藏的日记本，对不对，只写完我的心事我要找一地儿放起来，我总不能放你们屋吧， 我在墙上挖一个洞然后抠出一块砖来 邻居说哎这是谁的日记本 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现在其实有时候我逛家具城啊，我会特别喜欢看到就是他们给儿童设计了很多那种像大学宿舍一样高低的 床， 虽然很多家并不是两个孩子，但他们是这样，上面呢是床，下面是他的书桌，然后包括他的衣柜，是一个相对来讲是综合在一起的， 是 这样，对这种面积比较小的家庭可能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哈。但实际上刘女士我也替孩子们有点担心，就特别像非常调皮的男孩啊，他上上下下其实还是会有安全隐患的。您建议假如说我们的空间其实是在够的情况下，建议选择这种多层的立体的家具吗？ 其实如果是以我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多层的家具其实是 OK 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个高度设计呢是国家标准，它有一个规定，一定是考虑过了。然后呢站在 因为我教学教了十几年在幼教这个方面，所以站在我觉得从儿童成长的空间里面来看呢，在这么小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个上下床，让小朋友可以爬，可以上下玩，然后他其实是在很局限的空间里，他都有一个释放能量的过程。那么你知道小朋友他最喜欢的就是装扮游戏 啊， 就是在他这么小的时候呢，我的建议就是你让他在这个结构上啊有一个层次感。譬如说我们在幼稚园也好，我们也都会故意设计有一些不同的台阶或提高的东西，为什么？你满足他爬跟探索的需求 啊， 然后他一来呢，其实他会寻找到他的所谓的我们说的感官的手眼协调 啊， 就是你越害怕他去碰触这些的话，这个小孩的发展他在这个手眼的协调方面会更不足，所以他经常会找不到平衡点，才会摔跤。 但是所以多爬爬比较好。 对，多爬多练多跑多上下走，其实他更能掌握他自己的肢体。所以我觉得小朋友要的是观察，即便他不小心摔下来，就是我们在地板上面可以处理一些比较软性的材料，你有防弹的或者是厚的地毯都可以，那这样子的话他即便摔下来他都可以学习到我这样的动作是不安全的，我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当然这个最好还是有时候是可以在家长有看护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上下床其实一般来讲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全世界都是有这样的设计， 对吧？细节要处理好 啊。但是我还要讲一个很好的小秘密哦，就是说如果是上下床，我建议就是下方啊可以加装一个布帘子。对、为什么呢？在这个年龄的小朋友很需要有一个独处空间，譬如我们说的他要修复他小小的受伤心灵的空间那么当他在受伤的时候或是情绪低潮的时候，他需要躲在一个私密的 角落， 自己去想，自己去哭泣也好。那我们在学校里面都会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角落。如果家里没有上下床，也没有，你可能也可以，你就可以弄个小帐篷。 小帐篷、 就是这个地方，他可以把自己包裹起来。因为其实这么小的小朋友，他想要回到妈妈肚子里的那种被包覆的安全感。那他需要一个自我的修复，而不是说他每次伤心了还是什么，你不是骂，或者是说一直跟他讲道理，那都没有用。你反不如让他自己进去，自己慢慢的修复，那他其实挺好。所以上下床他有的好处就是家长可以去想想，其实他里面可以 做个山洞， 对，做个山洞做个游戏角，做个阅读角 都可以， 它有很多功能性是非常好的。 哎呀，这样一说我都想要一个独立的角落啊。这其实有时候孩子的心理跟我们家长去想象的还是会有一些的区别，比如我们总会认为他可能更需要的是多的陪伴，但其实他也需要独立的空间啊。 其实家长就是在旁边陪伴就可以了，其实有时候让他自己去处理他的事情，他反而在不管是生理的发展或者是心理的建设，还有就是对很多事情的判断，他会累积很多的好的经验。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长抓得太紧了， 对，太爱了， 对，太爱了， 舍不得放手， 就含在嘴里怕化了 对对对， 捧在手里又怕 脆了，这个是很正常， 对吧？ 对， 就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选择去放开， 嗯， 你就把他的空间给他，就让他玩去就好了。我现在看很多的有一些新的楼盘啊，其实人家的理念都还蛮好的，包括现在的家长也都就是对于儿童房的设置不再像小区那个时期了。因为我小时候 放在小北屋里， 我小时候是独占我们家最好的一个位房源位置，所以我长得壮嘛， 你这么 强烈理 念，茁壮成长， 理念好先进啊！ 真的是就是最安静的，我们家最安静的、最靠里边的、最大的一个房间，有一个特别大的窗户，那个是给我的。哎，但唯一一个 幸福， 真的是很幸福。我那个时候就是听完您讲之后，我觉得我妈妈特别伟大，真的那个时候就把那个房间给我，觉得我太厉害了。 我妈不要听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她会感动。 你应该让她听一听，真的让她好好后悔一下。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包括房地产的开发商也好啊，他们都会把儿童房安排在非常好的一个位置。他们会跟您介绍说，这个是我们设计的儿童房，首先它的玻璃很大，其次我们做了防那个，就是比如说它有防护的护栏。 对， 我们都已经做好的，而且您看它的窗户面积是能够远眺的，最关键的是它不临街， 就非常安静、 哦、 别看它的窗户大，但是它不临街， 采光好 这边呢 不临街， 对，而且它的面积不一定是小的哦，因为现在二孩政策出来了、嗯、所以说如果未来您要二孩的话，这个屋子您可以放两张床都没有问题， 放两个孩子、 啊、如果是一个孩子的话，他说这边您可以做活动区域，他把活动区域设计的非常大、 嗯、 所以我觉得哦，现在对于孩子的家庭房的这种设计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先进了、 有能力的家庭呢，他们真的可以、 是的是的， 很多地方都考虑的非常仔细，而且譬如说有独立的书房，有独立的游戏区， 嗯， 哦，这个都是很好的、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一般的我们一般家庭也都 OK 的， 嗯， 其实因为有很多 可能像小区这样 的，对，你不一定要真的有一个房间，你可能客厅就是你的游戏区， 对 对,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里面所配备的一些条件，软体的条件，像家具的防腐啊、 嗯、 有没有倒角啦、 嗯、 然后有没有毛刺啊、 嗯、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需要去检验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在家具或者是这个软体的选择上，好、哦、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小心。那么当然一般来讲从家具的选择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甲醛的这个含量的问题、 嗯、 那一般现在的大品牌的家具厂它一定是一定要合格的这个10的标准，我们国内的又特别的严格、 嗯、 是10标准、 嗯、 那欧规的话大概就是10000的标准就 OK 了、 嗯、 那么但是甲醛的释放它是比较长久的、 嗯、 所以我建议还是如果是小朋友的话还是以实木为主会比较好、 嗯、 水性漆那这些，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在家具的本身的设计上我们要去考量的一些细节问题， 嗯，好，这个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说， 下半段说。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也要聊一聊，因为前一段时间我看了老人房的一个设计，他把动线的设计设计得非常的巧妙、 嗯、 那孩子的儿童房需不需要也要考虑到这种动线的设计安排呢？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听这全猫园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圆儿，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禀夫人。我本住在通州的城边，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乐无边。 谁知那唐伯虎？ 别抢话，生活乐无边，可装修太麻烦。 那可怎么办？ 谁知那全包圆，他整装太划算，一价全含胜上千。999一平没遗憾。 999一平，一价全包圆，还能没遗憾？ 设计费不收，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精细施工，手机客户端实时指控。 听着挺靠谱。 别抢话，还没说完。80平米就8万，实木家具都配全，灯具窗帘也包圆，还送家电好多件。 那么上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选全包圆装修，不止材料环保，钱还省了不少。 真的是省钱装修， 装修省钱 必备良药。 4006068866，靠谱省钱，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准备装修，姐们推荐我去全包圆，说又好又快又省钱。 是呗。 你挺闲啊，你家不也正装修着吗？ 做旅行攻略呢，装修的事儿有全包圆还用自己操心吗？ 4006068866是这个号码吗？有多省心啊！ 我3月底订的，当月就开工了，我拿手机就能零时差查看工程。 有多省钱？ 999一平米，施工材料、灯具、窗帘全管，还是实木家具，还免设计费，还送电器。 你这啥也没耽误啊！ 4006068866，快问问吧，我接着攻略了啊！ 详见店内活动。 4 6 6 6 6 8 8 6 6 加装就要全包邮。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668866加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加装是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面，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台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668866 400666886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668866。 详情店内活动。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小燕子又打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876。 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来到小群的家啊，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我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朝北的小卧室里的。 是不是我们下午这个家 还不错，可怜的小孩子 啊。 对， 开间。 今天其实听了我们嘉宾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新的想法呀，我也发觉确实是这样的，可能我们的一些传统的对房间的安排的观念啊，现在是到了需要修正一下的时候了， 就是给您一个新的选择， 新的可能性啊。 是的， 但是也不一定代表听完这期节目之后所有人家里就回去必须得把主卧让出来啊。 当然您不让出来的话孩子是会有意见的 啊。不，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来吧，北京一家上居儿童发展的顾问，木匠兄妹品牌总监，北京 A 家居儿童房软装设计师刘秋燕女士，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秋燕老师 啊。哎，刘女士啊，我们就叫秋燕好了啊。 好， 秋燕，其实刚才我提出来的真的是替很多的现在爸妈提出来的，就假如说我们真的家里没有办法，比如说夫妻东西太多了啊，或者说夫妻也需要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休息的质量，比如说妈妈还想生个二胎啊什么的，我们没有办法把有朝阳的特别大的主卧让给孩子，可能孩子确实只能委屈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空间里面，那么我们怎么在其他的公共区域能给他再贴补一些空间出来呢？ 如果是以一般环境的家长来讲的话，那大概我觉得譬如说客厅或者是我不知道可有没有可能在这种状况下是有书房的， 书房 就是属于比较属于大人的这个环境的空间，也是可以帮忙小朋友来做短期成长需求里面所支应的一个环境空间， 比如给他做个阅读角什么的。 对，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就会建议就是。以小朋友来讲，他大概就是一定要有睡眠区嘛，哈。 睡眠区， 储藏区， 储藏区， 学习区， 学习区， 还有一个游戏区， 游戏区。 但是游戏区它可能可以比较复合，它不一定要有一个独立的，它可能可以复合在自己的房间内、嗯、或者是复合在客厅、嗯、或者阳台 啊 或者是 厨房。厨房不可以吧？ 去厨房玩做饭去。 厨房、嗯、厨房 要给它不同主题。 一般我们建议比较小的孩子是需要把它隔离在厨房之外的，因为这里有火呀、啊、有刀啊， 危险， 危险。对 对，但是小朋友很多活动其实他是在生活中游戏的， 嗯， 就是嗯，家长可能的观念上对游戏这个字啊， 嗯， 要需要有一些定义，就是他不一定是玩一个玩具叫游戏， 嗯， 或者是操作什么东西叫游戏、 嗯、 他可能他随时觉得好玩的东西就是他的生活自理的东西， 都是游戏， 都是游戏，对他来看那就是个新鲜有趣的事物， 嗯， 所以如何把训练自理能力跟游戏这个东西给他一个很好的结合跟观念啊、哦，你可能可以给他一个任务啊，然后我们来做什么， 对， 然后我们来扮家家， 是， 然后我们现在做什么，或者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你想要玩什么啊、就算你想要玩超人，那我怎么样在我现在空间里，我们哪边是什么宇宙，哪什么山，哪个地方是冰雪世界、 哦、 你都是可以给他一个定义，因为小孩他非常抽象理解， 可以我们把家里也故事化的安排一下哈、嗯，在家里虚拟一个他想象当中的星球空间， 没错、嗯。那这个东西当然，譬如说一些家具啊，你要高高低低的椅子啊、桌子啊，这些东西就可以让小朋友去安排。 嗯， 然后你可以，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就是如果有比较学龄前的小朋友，3到6岁的小朋友，我建议家具最好不要是那种固定死的，就是有一些定制化家具， 嗯、 它可能是板材整个全部都安死了、 嗯， 你是没办法拆跟移动的。 嗯， 那我会建议在学龄前的小朋友是尽量是以活动式的家具、 嗯、 一来你可以延伸，你可能现在单床可以变上下床，现在有很多的家具设计它是可以层叠的， 嗯， 那么还有呢当你需要玩游戏或者是让小朋友有任务的时候、 嗯、 譬如我们要做一些探索， 嗯， 那我在跟小朋友拟定这样的一个计划的时候，那我们需要环境做个设计改变，那他要自己先画图，我就把这个空间客厅给你当做你的设计基地， 嗯， 然后你来做计划，做完计划以后我支持你怎么改变这个空间、 嗯、 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设计任务， 也是 个游戏执行，它是一个学习的好的模式、 嗯、 而且你不用到外面去学、 嗯、 你就在家里就可以执行了、 嗯、 然后他会自己去执行，最后自己收拾、 嗯、 他所有东西都是他自愿而且有热情的、 嗯、 所以这个空间家就是你的游戏室、 嗯、 我突然想起来我讲过的一本这个绘本故事哈、 嗯， 就是讲的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学校组织要去郊游，但是那天下雨了没有办法去郊游，然后他非常伤心，他妈妈就把整个客厅房子改变成一个探险的，就比如说地上放几个沙发靠垫、 啊、对对对， 要踩着它过去，就变成了底下是万丈深渊，然后两个椅子搭在一起，上面放个床单，底下就变成了隧道什么的， 对对对， 后来结果就是那个雨还没停，但是全班所有的小朋友都到他们家来一起玩探险，他就是非常开心和难忘的一次郊游， 真的是这样、嗯、小孩的游戏也好，小孩在想象力的开发这个部分啊、 嗯、 它是无限的， 嗯， 所以它要的其实是一个很简易的结构，并不需要很多华丽的东西或素材、 嗯、 那所以现有的家具如果可以是支援到这种移动式的或者是比较灵活有弹性的、 嗯、 对他们来讲其实不管多大的空间他们都可以玩得非常的高兴， 嗯， 哎，但是我也有个担心啊，秋妍、 嗯、 就是比如说以前也有过报道哈、嗯、某个知名的大的家具品牌他们的一款柜子就是因为抽屉拉开之后可以形成台阶、 嗯、 孩子去爬的时候就把柜子拉倒，然后小婴儿就被砸伤、 嗯、 而且出现了不止一起哈，好像在国内国外都有、 嗯、 那像我们的家具假如不把它固定在墙上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安全隐患、啊、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考虑的，譬如说大型的家具那你可能它在结构上是很稳的，可能小孩子也没有力量搬下来的，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您上次说的那种方式它就刚好是不大不小、 啊、 小孩有能力去 比如书柜 操作它的时候、 啊、 那这个就是要考量的，那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在锁定的时候是不要全固定死或粘死的、 嗯、 有一种是全部钉死的，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那如果你可以， 它就罩在墙上的就不行，是吧？ 对。 但是放在那儿， 你可以 螺丝就可以， 你自己可以稍微改变它，然后可以搬下来或挪开，或者是打倒，这个都 OK 的。那还有就是说，其实在跟小朋友讲解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说当你有这款家具的，我也不建议，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对小孩的教育是这样，如果你有事先说明跟演习演练，他会知道那个重要性在哪里。如果一开始我买了这个家具回来，我会告诉他这个家具这个抽屉的使用要怎样才是安全合理的。那如果你看妈妈，如果我放了这么多东西，他会有下面的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他让在旁边看然后操作，他就会很意识到说这个东西是有风险。就像我们不能够说因为剪刀会剪破手然后你就永远不让他拿剪刀一样，而是你要如何在这一开始就把后果告诉他。那么他会比较清楚。那当然如果是很小的小朋友，就是三岁以下，他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辨能力或者是一个记忆力的时候，那你让他知道那个时期是要锁起来的。 也是分孩子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阶段， 我们要怎么去告诉他？小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要帮他想的多一些， 是。 等他大了之后，我们要教他怎么想，怎么去探险啊！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抓得太紧就好，对不对？ 对。 哎，咱们接下来说说这个动线的问题呗。 好的。 因为也说到我的看的那个节目啊，原来我对老人房的设计呢，其实是不太了解的。后来看了那个节目之后，包括我也跟很多设计师在聊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老人房的设计里边有很多非常巧妙的东西，就是既不让你感觉我老了，同时呢又要让你感觉我用着很方便。这种设计就是在不经意间让你觉得生活好像有变化，但同时又没怎么变。就是这样，好像岁月在这一刻凝固了，就是生活整个屋子是为他服务的。后来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想，那孩子是不是也要有一个， 可以举个例子吗？你说的这个老人， 比如说 动线， 一进门的时候在他的大概扶手的位置，当然根据每个人身高不一样，设计师会定不同的身高。他有一个光带，这个光带在里边，它做了一个向里边的延伸处理，做了一个凹槽。你看起来像是装饰，真的看起来非就像一个装饰，他说像一个时空隧道一样，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当你比如说摔倒的时候，你可以轻易的抓到他扶他起来，或者当你觉得腿疼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拐杖，始终围绕着整个房间转一圈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他设计了很多柜子也好，什么也好，储物功能也好，他把这个扶着走的这个功能隐藏在了所有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屋子这一圈全都有这个，而且你又不会特别惊异的发现这是个扶手。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地方我就安一个扶手，那老人会觉得我又没有老，我还不到那种程度，干嘛要给我装扶手，他心里会觉得哦，你们可能觉得我老了。但是如果房子这么设计的话，他会觉得它好漂亮啊，非常好看，当他用到的时候，哟，这还有实用功能，不错哦。是这样。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啊，有很多很多。那一期我觉得真的是设计师想的非常周到。我就想孩子的屋子是不是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动线的安排呢？比如说他从学习区到他的睡眠区到他的娱乐区，究竟是不是有一个前后的顺序，还是怎么样的去把它设计一下呢？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知识化的一个顺序。以小朋友的发展来讲啊，就是每个个体他的这个个性跟他的气质是不同的。那么安静的小朋友啊，跟个性活泼的小朋友呢，其实他们有时候需求的东西会特别的不一样。那么我们曾经设计过一个小朋友，他特别喜欢运动。然后他就是很多的精力，然后他家里旁边又特别是没有地方可以运动的，那么我们就会在他进门的地方开始有一个空间呢，有一个有我记得是一堵墙吧，我们会做一些像攀岩的东西，然后在他上下床的地方，我们就会鼓励他用滑梯床，就是溜滑梯下来，那么在进门的地方呢，我觉得门口是特别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小朋友进出的动线，尤其小朋友他特别使力的劲儿是不太准的，有时候就很大很小。那么我记得有 家长他是比较不理解，他就是坚持一定要买很大的床，他觉得这样小孩在上面翻滚比较好、但事实上以他空间的比例，他那么大的床他刚好就会堵在他门口也有可能、就他进出的动线的时候，这门打开已经是没有好的动线了、那小朋友的这个夹到的这个机会又特别的大、那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不建议做太多花哨的东西。然后，但是您刚才说那些贴心的设计，譬如说，我觉得像小夜灯对小朋友来讲就是很重要 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学习的角落，我还是比较建议，就是这么小的3到6岁学龄前的小朋友，尽量给他在墙面可以处理很大块的像涂鸦墙。那这个可能对他的随便画。然后对他的这个创造力的发展，它可以抒发，或者一些比较细节的，可能针对个体的设计，可能有一个什么吊床啊，或者是它可以做一下、那个、 秋千这样的 秋千啊，或者是那个拉伸动作的东西，在如果你的墙上面的固定是觉得没有 OK 的话，都是可以在里面的。那我建议的话，当然是要有一个阅读角， 阅读角。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对这个时候的小朋友，那他可能大量需要读绘本、讲故事、亲子陪伴。那这个不一定是在桌子，可能会太死板了， 就不一定非得是有书桌， 对， 有可能铺个小地毯就可以了。 对，小个地毯啊，小个什么一个区域啊，蚊帐啊，什么都 OK， 你们自己去布置。然后，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角落，温馨的角落，可以在进门口的地方设计，不要把家具一开始就在门口挨着这样柜子啊，什么全部都摆起来。 对。 那因为很多的家长还是认为一定要有三大件， 对， 就是、床、 大 衣 柜、 书桌。但是其实有时候，如果你的小 baby 还很小的时候，书桌的那个功能我们可以稍微先减弱一点， 是 先把空间让出来， 是 好， 更多 等他学习了、上国小你真的就要考量这些了。 对，前两天看了一个大别墅，硕大，真的是很喜欢啊。它又非常有意思，它所有的楼梯旁边都有滑梯。 哎呀，这多少孩子的梦想啊。 然后说 对 然后当时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就说这个我孩子都大了，我给谁用？您可以给孙子用。哎，对，反正看着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关于孩子的这方面啊，就是在家居的设计当中，或者软装也好，硬装也好，现在我们是越来越关注了。我们也确实应该关注，因为他们的成长呢，大多数时间除了在学校，除了跟其他朋友小朋友们玩，就是在家里了。在家里如何能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舒适的生活啊，这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向小群学习。谢谢秋燕啊，谢谢秋燕， 谢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我们再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